你好，我是极致加研发总监邱良军，是个有18年工作经验的 IT 老兵，做了近10年软件开发，俗称码农，而后从事 IT 管理工作超过8年，包括研发管理、项目管理、运营管理。接到极客时间的约稿后呢，试着介绍分享一下自己在打造技术团队方面的经验。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，详细说起来可以写本书，在此主要结合我的实际工作及所学理论分享一下。写在前面，在18年的职业生涯中呢，我从一名专注技术的码农到研发经理，再到研发总监，中间踩了无数的坑，体验了从技术到管理的各种艰辛历程，也不断学习各种理论，慢慢悟出了很多道理。我的成长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1，学习各种技术技能自己做事；2，带领团队做事；3，找人组建团队，用好每个成员做事。如下图所示，我提取了成长过程中的几个数据指标，一类数据是管理的团队人数变化，一类是技术管理认知能力的变化，绘制成了个人的成长曲线图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团队打造前的准备。在准备打造一支技术团队之前，首先要看看自己当前的现状如何。你是从零开始组建一支技术团队，还是改进现有的技术团队？不同场景、不同条件、不同现状、不同阶段所使用的方法都是有差别的，没有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，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应对。下面我列出6个技术团队的种类，你可以对比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。首先需要思考一下要打造什么样的技术团队。1，临时性研发型团队，临时承接系统研发任务，项目结束后团队解散。外包研发型团队，承接软件外包项目或按工时付费的软件外包项目等。3，离岸外包研发型团队，承接国外或者异地转移的部分软件外包系统开发。4，业务研发型团队，给自己公司业务发展做产品系统方案，自研自用，迭代开发完善产品，支持业务的发展，扩大抢占市场。5，产品研发型团队，做行业产品的系统解决方案，一般有行业 SaaS 平台开发，行业软件系统开发，比如餐饮系统、信贷系统、呼叫中心系统等等。6，技术研发型团队，做技术基础软件研发，比如 PaaS 平台、中间件、数据库、报表类等工具产品。其次是从零开始还是改造现有的技术团队。改造技术团队需要分析是处在以下哪种情况。1，改造自己组建的团队，让他提供更专业的服务，支持业务更好的发展。2，由于职位调动，空降并接管一个技术团队，更进一步发展团队。3，作为救火队员，空降到一个问题团队，需要你稳定团队，并把它打造成有技术范儿的团队。你确定了团队目标和当前状态之后，根据实际情况去搭建团队，需要思考的关键点有：1，团队定位，项目驱动型、业务驱动型、技术驱动型。2，薪资预算，公司所能提供的薪资在行业内的水平分析。3，公司声誉，公司在业内的排名是否是新兴行业。4，行业要求，除了技术以外，人才是否需要特定的行业背景，比如英文能力要求。5，人才市场特点，当地人才市场的分布，人才聚集的公司及地点。6，时间要求，团队组建的时间要求和实际情况。7，团队负责人，个人背景及魅力、行业影响、管理能力、领导力等。8，核心团队，核心团队如何获得。9，领导授权，放权是否足够，是否有充分的权力做决策。如上图所示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同定位类型的团队分别具有哪些主要特点，搭建相应的团队时要做怎样的规划。如果是项目驱动型的团队，它的主要特点有：1，以软件外包为主，项目具有一次性，做完后会换其他项目做，短的项目几个月，长的项目会有一年甚至几年时间。2，对于这样的团队来说呢，流程项目管理非常重要，要确保项目按时交付，具有明显的成本、进度、范围的控制。3， 项目一般来自于业务型团队来不及做的系统，或没有自己开发团队的公司需要做项目发包，比如大系统改造、重构、新系统开发等。四、项目驱动型团队对技术的要求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等级，此时团队规划中应该有需求分析员 BA、 项目经理、开发组长、开发团队、测试团队等。如果是大项目的话，还需要有架构师。如果是业务驱动型的团队，它的主要特点有：一、为业务发展做支撑，开发迭代速度比较快，多数互联网企业属于这个类型；二、系统设计要有产品化思路，能支撑业务的增长，当前投入是为了未来获得回报，能讲故事获得融资；三、团队对技术的要求会有所提升，技术对业务的支撑要有一定的前瞻性。这时团队规划中应该有产品经理、开发组长、开发团队、测试团队、运维支持、架构师等。如果是技术驱动型的团队，它的主要特点有：一、一般这类团队是指大型软件公司的架构组、基础组件团队，比如阿里、百度等，或者开发工具的软件公司，比如金山、360、TDB 等。二、软件的复用性最高，能解决普遍的技术或者是工程效能问题。三、团队对技术要求处在最高一个等级。这样的团队规划中应该有技术专家、架构师和开发团队等。此外，团队负责人和公司人力资源部门需要清晰理解对人才的定义。关于人才定义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分享的人才画像一文，先列出这些基本信息，再使用 SWOT 工具做优劣分析对比，找出当前的优势，扬长避短，就可以开始撸起袖子加紧干了。说了这么多，那我是怎么做的呢？下面我先分享自己五段不同的经历，再说说在组建团队的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做什么。第一段，当时我临时组建了一个团队来完成一个临时性的项目，团队人员是流动的，核心人员是从其他团队借调的，另外临时招聘了几个刚刚入行的新人，客户对接、需求分析以及任务跟踪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总体上比较顺利。项目完成后呢，团队就解散了。由于是在外企，同事关系也比较简单，项目工期也不紧张，所以没有做准备工作。第二段，我的职位升级后呢，调任一支15人左右的团队负责人，任研发经理，负责一个系统的研发交付。当时已经做码农近10年了，但是管理方法欠缺，因此恶补了很多管理方面的知识。第三段，空降到一个30人的团队，准备工作主要是了解团队成员及系统开发的情况。第四阶段，从零开始将团队发展到300人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完全被忽悠，中间啊也是无数次想放弃退出，最后坚持下来，收获非常大。当时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工作，完全是摸爬滚打过来的。第五阶段，从零开始快速组建创业团队到40人。此时组建团队已经是轻车熟路了，基本上是按照本文所写的套路去做的。通过自己数次组建团队的经验，在准备工作阶段，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主要有6点。一、向上管理，观察你老板的为人是什么样的，是否获得充分授权及信任。二、干系人分析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做一次干系人分析，包括你的老板、公司内部的各种角色，分析支持者与反对者，可以多从对方的角度去想想为什么，还可以想一想哪些是会帮助你的朋友，哪些是会落井下石的，联系那些不经常联络的朋友，扩大一下你的社交圈。三、设立目标，在前进的路上不断看看是否偏离大目标，同时每个月设立可以完成的小目标。四、充分发挥 SWOT 分析中的优势项，快速做出成果，给大家信心。五、确立核心骨干，就是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六、建立随时沟通、积极沟通、勤奋沟通的心态。以上每个 topic 都足够写个长篇大论来分析讨论，也是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事情，需要反复学习、反复体验、反复思考。另外呢，学一点项目管理知识绝对是有好处的，很多事情使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去做就成功一半了。这次的约稿写作我也是用了项目管理的方法。最后，由于打造技术团队的话题比较大，我将分为几个篇章来讲。本文主要来分享搭建团队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， 之后的每篇文章也都会以结论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分析，并分享一些心得体会，欢迎持续关注。也希望你在听读的过程当中呢，能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做具体分析，因为只有完美的理论，没有完美的现实，实际工作中的项目、任务、团队那是千差万别，我们的自身情况也是千差万别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应付各种情况，解决各种问题。我认为在有限的条件下完成设定的目标才是一个合格的团队负责人。拿到 PMP 认证只是认可了你的管理理论水平，实际能力还需要通过做项目带团队来验证，并且只有通过做项目才能够得到提高。理论可以作为指导，实际解决问题不能拘泥理论，需要把十八般武艺都用上。当你能利用学到的理论结合实际工作磨练，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，并不断优化提炼出最好的经验的时候，你的能力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提升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